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伤口在汩汩流血，斗笠冷汗直冒，只能呵呵喘气。岳定堂直接上手搜身，林叔则大步去查看阿才的情形，片刻之后摇摇头。斗笠身上的东西很多很杂，除了搜出一本用厚布包裹的书本之外，还有几块大洋，一些零钱，一把匕首，甚至还有一颗手榴弹。岳定堂将厚布一层层打开，几片白色的薄片映入眼帘，巴掌大小，手摸上去有些冰凉，非金非玉非竹，那是什么？ 是象牙。 林叔当先叫出名头，他的手指跟着摸过来，一个个细如米粒的字体就雕刻在薄薄一片象牙上，在象牙雕金下面还有一叠更加轻薄的金箔，形状比之前十二拿到手的还要完整精美，价值自然也非同日而语。金箔上面同样有雕刻，但字体太小看不清楚，恐怕得在光天化日之下才能端详一二。 象牙雕金， 这些东西你从哪儿盗来的？哟呵，嘴还挺硬。 下一秒，林叔直接踩在他腿部的枪伤上。对一个能接连杀死两人、心狠手辣的人，林叔没有必要施以任何仁慈。 斗笠兄弟，你要是再不说，这条腿恐怕就要废了。你要是招了呢，我们就给你包扎，等下车了给你找个警察局送进去养伤，也许还有条活路。 这是我从那个姓张的人身上拿的。 姓张的是谁？难道是被你在化妆间杀死的人？你怎么知道他身上有这些东西？这些象牙雕金又是什么来历？ 他原先是当铺朝奉，喝多了就爱吹嘘。有一回我正好与他隔壁桌，就听见他给同伴吹嘘，说自己遇到了个冤大头，手里有不少好东西，起码能卖上好几栋洋房，半辈子都不愁吃喝。等他把东西忽悠过来，就彻底发了。我当时手里积蓄用钱，就上心了。 大点声！ 他离开丰田之后，我就一路跟着他，从丰田到北京，又从北京到南京。他见了不少人，好像是为了兜售手里的宝贝，身边还总有人。我没找到机会下手，就想到这火车上，然后就是你们看见的了。 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姓张的说过没有？ 他说过，我记不大清了，好像是姓关，是了，是姓关，奉天关家，许多人都知道的那个关家，他们家二爷关其之，对，东西都是从他手上便宜买回来的。他说那姓关的喜欢古玩又不识货，被三两下一说，东西就到手了，根本不费劲儿。 林叔记得他们这次要去的目的地也是奉天，好巧不巧，岳定堂的叔公也是姓关。岳定堂对林叔微微点头，果然是那个官家。这么说来，那姓张的朝奉从岳定堂的二表舅手里巧取豪夺了一套宝贝，转手倒腾周转，被觊觎宝贝的斗笠暗杀夺宝。斗笠本想趁着火车上行凶，下车之后逃之夭夭，谁知遇上了林叔他们，兜兜转转，东西魔咒一般又回到了官家人手里。 对了，姓张的还说过，他说现在官家出了变故，家里动荡，许多原本捏在关老太爷手里的宝贝都被放出来了，流落各方， 正是低价收购的好机会。管家家底丰厚，几代积累，说不定还能淘到什么稀世珍宝。 关老太爷膝下有几个儿子，皆已年长，就算他骤然去世，家里也不至于乱套，动荡又从何说起？ 乱得不行。你们若是去了奉天，自己去看便知道了。我说的都是实话，绝对没有隐瞒了。 据说关家祖上是出过大人物的，这个姓氏分作好几支，细说还有苏完瓜尔佳、叶赫瓜尔佳等。但总的来说，从宫里贵妃、皇子、嫡妻乃至辅政大臣等等，也曾显赫无以复加，富贵荣光集于一身。伴随朝代兴衰，与其他八旗子弟一样，瓜尔佳氏的境遇一落千丈。为了避祸，不仅分散各地，纷纷改为汉姓，那些出将入相的光荣历史也早就一去不复返。岳定堂母家的这一支官氏，祖上不似那等没落奇人，到了岳定堂母亲小时候，家里依旧高门大户，人来人往。岳定堂听母亲说过，那时长辈送过他一个白玉枕头，在这枕头上睡觉，每晚都能梦见五湖四海、山流河川，仿佛身躯在日月层云中穿梭飞行，神奇异常。岳定堂觉得那只是母亲少女时期的臆想，但关夫人说那只是她得到过众多长辈馈赠里的其中之一，由此可见官家奢豪。后来时代变迁，没了皇帝和江山，官家被迫改姓，从北京迁往天津，原打算像其他族人一样在此观望定居，但官家长辈觉得天津不安全，又举家迁到老家奉天。满以为这里是祖宗根基，老家老巢，又可避开中原战火，谁知没过些年遇上头顶换了天，张家被赶走，又变成异族人控制的地盘。那时候官家已经不大行了，虽然家底还在，可一大家子人再经不起举家搬迁的折腾，加上关老爷子年纪大了折腾不动，便只好继续留在奉天居住。而关夫人自从结婚嫁到岳家之后，也已跟娘家彻底切断联系，数十年没有音信，直到关老爷子的死讯传来。 其实我对关家的了解并不多，大部分印象都停留在我母亲的描述中，我一次都没去过，所以也不确定这些描述是否真实可信。 关家真要像你说的那样，既已失势又身怀巨宝，关老爷子一去自然是非乱不可，斗笠说的应该不夸张。 林叔打了个呵欠，趴在桌上昏昏欲睡。此时他们已经过了天津，正由天津朝目的地进发，列车每往前一旦，距离奉天城也就越近一些。斗笠和十二等人已经在天津站被他们交给当地警察局处理，连同张先生和阿才的尸首也都留在了天津。千里奔丧，岳定堂自然不可能再拖着这些人去奉天。经过沟通，当地警察局答应定期和岳定堂联系沟通该案进展。不过一两人看来，这桩案子到头来恐怕也很难有什么进展，毕竟这些年头办案效率低下，案子又已经结了大半，剩下的无非是再从斗笠嘴巴里掏出点什么，而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在上海，各方势力混杂交错，日本人也没法一手遮天，大家维持微妙平衡反倒安全。但奉天不一样，如今的东三省连老张家都被赶出去，前清皇帝背后的人一手遮天，岳定堂也无法肯定自己的关系人脉在那里是否还能行得通。 去年满洲国立国，号称清朝正统再立，但说到底背后还是日本人，东北不比上海，行事须得小心低调一些。 放心吧，你看我像是能闯祸的人吗？ 你何止是像，分明就是。 那你还带我来？放心吧， 这次呢，我就跟着您岳长官去吃吃喝喝，旁的一概不理会。官家什么金银财宝啊，什么沧海遗珠啊，通通跟我没关系。啊，当然了，要是回头您跟官家修复关系，可别忘了我这个小跟班，要是能顺便赏我几根大黄鱼、小黄鱼之类的，那就更好了。 听说奉天大小赌馆林立，你随便去玩两把，不就大小黄鱼都有了吗？ 那不都是当地宪兵队开来薅羊毛的？先说好啊，我这回出来可没带钱，全靠你了。 有间新奉天赌场不错，听说是当地士绅开的，还算公道，又把不少上海百乐门舞场的门道给腾挪过去，挺受欢迎的。我这次回去奔丧，你却不必跟我一并拘着，自己有空可以四处逛逛，只要节制些，别惹事就是了。 啊，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新奉天说是说当地士绅，背后也是日本老板，那里头还有个地方提供洗浴按摩，许多当地名流都乐意去享受一把。但这样一来， 林叔忽然没声了，睡意却飞了大半。他觉得岳定堂更像是在试探自己究竟有没有去过东北，看似聊天，实则不经意间步步深入。他只做困倦深沉绵绵长梦，一语几句就消了声音。岳定堂没有再追问下去，一切只是林叔的错觉。窗外景物飞逝，在黑暗中沉沉浮浮，光影浮掠，看不分明，只有远处山影朦胧，亘古不变，熟悉而又陌生。这条路他的确曾经来过，当时火车里有充足的暖气，尤其是一等车厢，客人们可以在暖洋洋的车厢里透过挂着冰冷夜霜的窗户观望窗外初春的寒意。但林叔却睡得不大安稳，他在微微发抖，尤其是牙关咬得很紧，像被冻着，又似苦苦忍耐什么痛苦。梦境深处，他还在更冷的冰天雪地里熬着寒冬，一点点挪动手指，将麻木到刺痛的知觉强行拉回来。身体僵硬的久了，从肌肤到骨髓全都失去痛感和对冷暖的察知，慢慢的连血流和呼吸也会冻住。他身旁的秦老三就是这么没的。秦老三是个粗豪的东北汉子，三句话不离骂娘，成天骂骂咧咧，不拘小节，乍听还夹枪带棍。曾经因为一件小事找林叔的茬，两个人还动了手。他以为自己制服小白脸轻轻松松，谁知被林叔反将一军，从此之后老老实实不敢造次。但他真心服气一个人之后，就会将那人当作朋友。秦老三腰际有个弹坑，正是帮林叔挡子弹挡出来的。后来他就在林叔旁边一动不动，怎么叫都再也没有回应。林叔无法就地安葬或带走他，只能任由秦老三永远长眠在冰雪之下。冰雪之下还有许多像秦老三这样的人。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